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平行番外，第一篇。话说萧晨两人于城门下相见，过不了多久，萧定感觉自己身体诸多不给力，不能再继续为人民服务，便起了隐退之心，将帝位传与太子，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。太医们始终医不好萧定的身体，萧定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他认为自己应该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叫来了四皇帝和陈泽明进行谈话。四皇帝对父皇微服出游寻访名医的想法举双手赞成，表示人马车辆之类马上可以准备好。萧定听儿子这么爽快，突然有些不乐意。 这么急？ 急父皇所急。 萧定看了儿子片刻，决定还是多想想接下来双宿双飞的日子。他转头问陈泽明对此事有何建议，陈泽明正在旁边发呆呢，听他这么一问，只好跪了下来。 早就说过不追究了。好了，既然亲无异议，那此事便这么定了。您赶早入宫，好早些出发。 谁知出门前没查黄历，走了几日，队伍就遇到了山贼，浩浩荡荡几十口人全成了俘虏。被押回寨子的路上，陈泽明瞅了个空子，将萧定救了出来。那些山贼先前见他穿着华贵，本以为不过是过路的商人，也不曾放在心上，哪里料到他功夫原来这样高强，被他突然抱起，弄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见人逃了，山贼们呼喝着亮刀来追。陈泽明背着萧定在山林中窜来窜去，躲了几个时辰才彻底避过追兵。停下一看，却发觉经过这么一折腾，早就迷了路。此处已是深山，身边树丛茂密，抬头难见天日，低头辨不清泥土。因为人迹罕至，地上的树叶至少有半尺深，层层叠叠，猛一脚踩下去，跟踏在烂泥中一样，还是陈年烂泥。随着他们一步步艰难跋涉，鼻端的气味越来越复杂，既有树木的清香，亦有腐叶独有的腐臭，混成一团，让人不知道是该呼气还是吸气。耳边寂静，偶有鸟鸣，更显出山林的空旷隐秘。萧定甚少在这样的荒林中行走，陈泽明行军时却是走过的，便在前头开路。有时遇到树叶茂密处，陈泽明用手将树枝拨开，让萧定钻过，时不时还得回头拉他一把。一开始萧定颇觉新奇，老实说，之前在路上身边人多为患，也没怎么跟陈泽明亲近，如今落难了，倒能两人独处了。只是这山不知道有多大，有没有猛兽，饿死之前来不来得及出去。这么一想，萧定本来还有些旖旎缠绵的心突然就凉了下来，凝神看着陈泽明前头的背影，又冒出一个古怪念头，好歹不是一个人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了，这山还是无边无际。陈泽明只想先到高处看看，哪里知道山顶这么远，他又不敢让萧定一个人留守，这万一来了一头猛兽，估计自己回来的时候连骨头都找不着了。调息片刻，他呼吸已经平稳许多，可萧定还坐在树下喘着气，眼看还是起不来。陈泽明到他身前跪下： 陛下，到臣背上来吧。 我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呢？还不就是这个人害的吗？背背我也是应该的。到这山林里，朕可成了累赘了。 臣怎么敢这么想？ 恕你无罪，说说你心里到底想什么呢？ 可能吧。 萧定的病突然就转成了心肌梗塞，差点从陈泽明背上跳下来，赶紧从一数到一百，才终于压制住想抽人的冲动。就是想抽，手上也没鞭子不是？陈泽明半晌不见他回答，也觉得奇怪。 是陛下非让臣说的。 哼，陈泽明，朕知道你在气朕，赶紧闭嘴。 很快萧定就觉得不高兴了，他这么个人凡事总是越想越多。山很大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人家，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，天色过午之后只能先找食找地方歇着。陈泽明抓来一条蛇，建议做烧烤。萧定最不喜欢吃蛇，赶紧借题发挥教训了他一番，责怪陈泽明不会伺候人，没有眼力劲儿。萧定当然知道陈泽明是王爷，也知道王爷和皇帝都是被人伺候惯的，但这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官大一级压死人。陈泽明看得出皇上脆弱的心被自己先前的话伤害了，只好不答。这么一来，两个人还算和睦的关系又有点僵了起来。陈泽明总是隔萧定远远的，大概不打算触眉头了。萧定发觉使唤陈泽明的时候必须站起来喊话，这使得萧定觉出了自己先前的决策失误，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吃下了蛇肉，因为陈泽明说打不到其他东西。他说这话的时候也隔萧定远远的，萧定看不出他脸上有没有笑，只好当他说的是真话。到了夜里，风一大，萧定很应景地就开始咳嗽。陈泽明站起身堆了几次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萧定还是咳。陈泽明把自己的家袍脱了盖在了萧定身上，他这才消停。但没了外衣睡觉显然会冷到，陈泽明只好坐在火堆旁边烤火。 哼，这下你熬不住，总是要过来跟我一起睡了吧。 陈泽明用枯枝给萧定铺在地上做了一个鸟巢一样的床，虽然还是透风，但总好过没有。陈泽明背对着萧定一直烤火，萧定等得咬牙切齿。 这个榆木脑袋真是不可救药。 最终陈泽明也没有挪窝，倒是萧定撑不住，先去见了周公。周公还没找到，他见到了杨良。梦里的杨良还是很年轻，眼角眉梢都是年轻人特有的意气风发，身姿挺拔地站在桥边，就跟画似的。萧定忍不住感慨，死得早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，死在后头的人又老又丑又寂寞。杨良看到他很是惊讶， 小定，你怎么来了？ 萧定满心欢喜地牵着杨良的手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诧异。杨良让开身体，露出了后面的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，奈何桥。 难道我方才毒发身亡了？也不知道此刻陈泽明发现了没有。 两人好久不见，忍不住叙旧。 既然是奈何桥，杨良你在这里难道是等我？ 当然是等你，你我约定三生来着，我一直记着。 萧定愣了愣，仔细回忆却不记得是不是真的约定了三生。这么说了一会儿，见远处有个人慢慢走近，身影好不熟悉。萧定一看更惊，居然是陈泽明。 陈泽明，莫非他发觉我死了，忍不住殉了情？ 陈泽明见桥上是他们两人，还手拉着手，不禁停步，看了半晌才上前见礼。萧定忍不住窜上去问他到底是不是殉情了，可手被杨良拖住了，这么睁开显然杨良是要下不来台的。正在为难呢，杨良朝他笑一笑，就跟当初似的朝他靠近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， 我知道小定想要什么，三人行也行啊。 萧定心中狂喜，这一乐居然醒了。坐起身，陈泽明坐在火堆边早就睡了，显然自己是没死的，陈泽明也是没死的，只是那个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的人死了而已。 若是他还在，难道真的来个三人行？好像有些对不住啊。 也不知是对不住杨良，还是对不住陈泽明。 哼， 但朕富有天下，泽辟四方，身为皇帝，粮美兼收也不是不行啊。 想着想着，又有些伤感，又有些荡漾，这么心神动荡，再入睡就难了。萧定索性坐起来，胡乱回味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心惊。 杨良死了多年，朕如今一直疾病缠身，此番居然梦到他和奈何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真的日子不长了？这一出宫就遇山贼，寻找名医路上也诸多不顺，莫非就是预兆？预示着此行终将无果。可陈泽明的身体分明很健硕，怎么也去了那个地方？那是朕在妄想了。可是，如果朕真的死在前途，陈泽明会怎么样？他会伤心吗？只怕更多的是解脱。朕一生颠沛，难道便这样终了了？ 萧定想到这里，心生郁闷。他捡起身旁的小石子，对着陈泽明的脊背猛力掷了过去。石子扑的一声响，打在陈泽明的肩头。陈泽明吃痛惊醒，莫名其妙地转身来看。 朕方才做了个梦。 陈泽明肩后发疼，用脚后跟想也知道萧定这又是有哪根筋不对了，只是被人从梦中这么生拽出来，实在难受，一时也没有说话。 梦到朕走啊走啊，走到了奈何桥。 陈泽明一震，这才彻底清醒了。萧定冷冷看着他，也不再继续说下去。陈泽明呆了片刻，突然恭顺起来，低下头去，火光就这么拢在他的身后，阴影将他的表情全部都遮盖住了。两个人这么静了片刻。 你过来。 陈灵芝。 待陈泽明走到萧定身边，缓缓跪倒时，萧定伸出手来牵住了他的掌，但他并不阻挡陈泽明跪下去的动作。陈泽明的双膝落地，跪在萧定脚下，这举动是卑微的，可他是陈，他必须这么做。萧定有些快意，他的手冰凉，而陈泽明的却是干燥温暖，合在一起，那温度泾渭分明。 你是温暖不了朕了，可朕也冻结不了你。 他仔细打量陈泽明，陈泽明的相貌很是端正，年轻的时候甚是俊美，哪怕到了此时，他的眉眼依然如同画一样的精致。萧定感叹自己这一生都不曾察觉到这些，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刺眼的，让人厌恶的。 如今已经不同了。为什么？ 萧定觉得其实自己和陈泽明都不可能回头了，他们错过了爱的时机，他不懂得该怎么去爱陈泽明，正如同陈泽明不懂得怎么爱自己。萧定的五指紧紧地掐下去，直到陈泽明惊讶地抬头。萧定看着他的诧异，片刻后笑了起来，挑着眉。 你又信了？ 陈泽明应该是想到了什么，他眼神中那些虚伪的平静被打破了，显出了一些波澜。萧定微笑着看着陈泽明，他笑了一会儿，将脸凑过去，将唇在陈泽明的颊上轻轻地触了触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